是我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爱上你早有预 想再有隐藏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费翔演唱的《难题》，高晓松带出的《模范情书》，邝美云演唱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。 我正在找一个心理，

我，因为我和他很相像。你问得很心虚，你用笑回答，我不是他，该如何模仿而取代他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王力宏演唱的《有了你就足够》，黄品源带出的《城市的日子》，林淑荣带出的《秋园》。 你的一举一动像阳光渲染晴空，填满在我心中，是雨后天晴你的笑容，仿佛有种悸动在你我心里相逢。当黑夜牵你这梦，我们梦里还有彩虹。 紧紧相拥，心跳的那首歌叫温柔，这浩瀚宇宙有了你就足够。什么都别想，让思念随时间去酿，你将是我此刻最深最美的梦。今晚将黑夜点亮，大地苏醒之后，我们的世界只剩下你和我，你和我紧紧相拥，轻唱着这首歌到白头，这浩瀚宇宙有了你就足够。什么都别想，让思念随时间去酿，你将是我此刻最深最美的梦。思念随时间去翱翔，此刻我们的梦最深最美最浓。 城市有着冒险的日子，我的心为成功做许多不同的尝试。在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不是所有梦想你都可以去达到，只是要让自己知道，努力让希望在风中燃烧。不是所有理想你都可以去创造，只是要让自己明了，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。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让希望在风中燃烧， 所有理想，你都可以去创造， 可以去创造， 只是要让自己明了，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。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 相思的眼泪，喝一杯清清淡淡的愁，任秋风在窗外萧瑟地吹着，吹不去满日的浓郁。多少个春去秋来，多少个晨昏午后，风也有红，依然是无解的谜，默默凝望却是模糊。你说要把握，你说真情可贵，要把那誓言长相守。秋月里邂逅，秋风中缠绵，不知何处寻影踪。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，随着无情的岁月飘逝。无端又无心惹秋风，我的一地孤黄，难道你我的缘匆匆只一秋，梦断难留，秋去梦无痕。何处寻影踪？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，随着无情的岁月飘逝。无端又无心惹

切重要。我以为能和你一起到老，可给你什么你都不要。你说爱在心里已经变得渺小，自由比一切重要。我以为能和你一起到老，渺小，自由比一切重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志颖演唱的《追明天》，袁惟仁带出的《回忆》，费翔演唱的《野花》。 双脚，我带着我的决心回忆。 铅笔，没有颜色却有清楚的字体，随着时间它越来越灰，收藏在一本没有结局的日记。回忆像一首歌曲，忘了歌词却有很长的主旋律，洗不掉它也录不进去，自由的进出我而后的生命。回忆的邻居是伤心，回忆的朋友是提醒，回忆的速度是暂停，回忆的方向是星星，回忆的味道是怀疑，回忆的音量是安心，回忆的灯光是天气，回忆的眼泪是下雨。唱的主旋律，洗不掉它也录不进去，自由的进出我而后的生命。唯一的邻居是伤心，唯一的朋友是提醒，回忆的速度是暂停，回忆的方向是星星，回忆的味道是怀疑，回忆的音量是安心，回忆的灯光是天气，回忆的眼泪下雨。回忆的背包是如今，回忆的代价是老去，回忆的棉被是你，回忆的保险箱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下雨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像一波燃烧到沸腾的大海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不是一个游戏的男孩，这是我第一次愿意承认的恋爱。热爱你的每一个小小姿态，每个地方都在热爱，热爱你，靠近我就会明白。看你的眼睛一点都不能像一波燃烧到沸腾的大海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不是一个游戏的男孩，这是我第一次愿意承认的恋爱。热爱你的每一个小小姿态，每个地方都在热爱，热爱你，靠近我就会明白。热爱你的每一个小小 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，像痛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，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。我已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，遇见一些新朋友，转移向你情绪。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，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，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，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。在某个爱情交替的季节里，

总在星光中翻滚，坠落一杯满满清晨，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，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，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，装满一碗浓浓情深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，哪怕风越吹越冷，哪怕爱情有伤痕，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，哪怕你永远不能，就算我孤注一生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。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，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，装满一碗浓浓情深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，哪怕风越吹越冷，哪怕爱情有伤痕，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只希望有个整个无悔的过程，哪怕你永远不能，就算我孤注一生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，哪怕风越吹越冷，哪怕爱情有伤痕，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。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，只希望有个整个无悔的过程，哪怕你永远不能，就算我孤注一生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，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要过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 为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懂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？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 远的人难追寻。 放心，却又不想太过小心，犹疑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撩拨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 唱拔河游戏，可知道我要费尽多少力气？ 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懂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？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 如果懂了真情， 何不大胆惊喜？ 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如果懂了真情， 何不大胆惊喜？ 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 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，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屋子里有半个我，另外一半没有问我你就带走，算了吧，感情最常熄火，当爱发不动，人就习惯借酒浇愁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你的爱还住在我的爱里，忘了拿走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让我无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自己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就弄个洞，却躲在回忆里游。半个我，另外一半没有问我你就带走，算了吧，感情最常熄火，当爱发不动，人就习惯借酒浇愁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你的爱还住在我的爱里，忘了拿走。半个我闷了好 好久，让我无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酒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直接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中弄个洞，却躲在回忆里游。 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伤心